上咏集第五篇。上主，求你倾听我的语言。上主，求你细听我的悲叹。我的君王，我的天主，请听我祈祷的声音。上主，我在向你哀恳。你一早便俯听了我的呼声，我清晨向你倾诉我的祷文，满怀希望地静候你的应允。你绝不是喜爱罪恶的天主，恶人绝不能在你面前存留，傲慢人也不能在你前站立。对作恶的人，你也深恶厌弃。说谎不实的人，你全予以消除，奸诈好杀的人，上主一律厌恶。我得进入你的殿宇，专赖你丰厚的慈爱，满怀敬畏你的心，向你的圣所肃然跪拜。上主，为了我的仇仇敌人，求你常以正义导我遵循，在我面前铺平你的路程，因为他们的口中毫无真诚，他们的内心全是虚伪满盈，他们的咽喉是敞开的坟茔，他们的舌头只顾美语奉迎。天主，愿你惩罚他们，使他们的诡计落空，为了他们的罪过，请驱逐他们，因为他们直接对你叛逆不忠。但愿投奔你的人兴高采烈，永远欢愉，愿爱慕你名的人欢乐于你，蒙你护佑。上主，你原来只向一人祝福，你的仁爱如盾牌把他掩护。但愿投奔你的人兴高采烈，永远欢愉，愿爱慕你名的人欢乐于你，蒙你护佑。上主，你原来只向一人祝福，你的仁爱如盾牌把他掩护。